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Yeah, yeah, 我真的爱的就是你。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看迷你场景戏，终于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课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取消流量漫游费。工信部副部长陈肇雄昨天表示，工信部将推动基础电信企业加快开展套餐梳理和调整、系统开发和改造、测试和业务验证等工作，确保广大用户在今年7月1号前享受到这一红利。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委会执行副主席张建东表示，下阶段要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冰雪运动普及和竞技冰雪运动的发展，加速各类人才的培养，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发挥体育赛事平台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昨天表示，去年我国在海拔5250米的西藏阿里启动了阿里计划，全球海拔最高的原初引力波观测站建设，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一期观测舱主体工程基本完工。昨天 C919 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光辉在上海代表团开放团组会议上表示，目前 C919 第一架、第二架将会到最寒冷的地方、最热的地方等各种严酷的环境下进行试飞，第三架飞机预计年底前首飞。全国政协委员、导演冯小刚昨天在全国政协文艺界别联组会议上发言时表示，目前我国电影市场的火爆和青年导演人才的缺乏存在巨大反差，呼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从每年的电影专项基金当中拿出更多资金，对青年导演培养给予更大的力度支持。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了解到，本市将加大净网力度，推进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网站落实总编辑内容负责制，对严重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加强网上境外引进节目的管理。继腾讯音乐与网易云音乐达成版权合作之后，昨天阿里音乐与网易云音乐宣布双方达成音乐版权互相转授权的合作。至此，腾讯音乐、阿里音乐、网易云音乐三大音乐平台的音乐版权达到大范围的重合共通。这一合作是国家版权局发出推动网络音乐产业繁荣发展倡导以来，国内重要音乐平台的又一新动作。截止到昨天，《红海行动》总票房已经破30亿元，跻身华语电影影史票房前四。导演林超贤表示，《红海行动》里动作戏很多，但其实是想用战争场面带来一种反战的思考。蒋雯丽的第一部导演作品电影《我们天上见》今晚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动作冒险电影《头号玩家》将于本月30号在我国与北美同步上映。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上清桥到建祥桥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乐享生活我们来到周三的固定单元，周三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带大家去你的卧室看一看。在卧室的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哈担心这个脏乱差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要给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提醒大家，从本周五开始，我们要兑现每周送出一位500块钱现金奖励红包的这样一个承诺了，所以呢大家每天啊记住了，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要在我们的微博下方的直播帖下方去留言啊，可以不局限于是在直播时段啊，只要是在24点之前在直播帖下留言都可以算作打卡成功了。然后到周五的时候呢，我们在一直播的视频直播的同步，我们就会来公布到底谁获得了本周的500块钱现金奖励。微博来看图，有我们的嘉宾带来的收纳的非常整洁的房间的图片，或者是来给我们留言想要获得我们的现金奖励的方法，都是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微博上面就可以看到了。好了，来欢迎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Miss Mission 这个品牌的创始人、首席设计师，给自己封的啊，首席设计师张思思老师，欢迎思思。 大家好，早上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把思思的生活都 点亮了， 对，都点亮和颠覆了的我们的专职的收纳老师、美嘉老师，欢迎美嘉。 你好，大家好。 哎，美嘉要话筒拖近一点啊。 好， 声音会有点小。有朋友说图吧有那么多的瓶瓶罐罐，你们到底想干嘛？我们就想让你们家看起来 就更丰富一点，是吧？ 这整洁一些。第八章，其实第八章我们不太像在卧室里面，就是有一点像是在厨房的一角。 对对对对，其实我当时选这张图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小小角落都被浪费掉，这些小角落就是一个你完全可以把它们好好的利用起来，因为小空间你要想让它有更大的作用，就是不能浪费一滴空间。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主讲卧室当中的一个收纳，也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一个小空间的利用问题。 对对对， 确实在北京很多人的这个居住人均的空间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对 啊，那思思先说说吧，美嘉老师是怎么改变你的？ 是这样吧，就其实我觉得我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上个月或者两个月以前，我还是那种就是属于住在猪窝里的一员， 猪窝少女，这是他说的， 对， 说 猪窝少 女孩或者 猪 窝男孩， 猪窝中年女性， 就是猪窝男女孩， 对对对，因为就是我自己原来的概念是，我觉得收纳都是别人的事儿， 然后把家里收纳得很干净是别人的人生，就是跟自己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既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意念时间去把这个弄好。然后我觉得如果你要想把家里打扮得很整齐很干净，那你需要投入很大的精力，那你其他事情基本上就是不用做了。而且就是如果要到达收纳狂人的那种状态的话，你肯定要投入很多精力，那是要用脑子去思考的。像我这种就是我原来可能扫地的时候都真的都搞不太清楚哪个手拿那个簸箕，哪个手拿那个， 那无所谓好吗？你这是强迫症的。 能进去就好是吧？ 对呀、啊、那人家左撇子就怎么办是不是？ 对，就是就包括我原来有一个同事到我家，然后就参观我就是像猪窝一样的卧室，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归纳呢？他就在这个网上给我选购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盒子，就是用于归纳的东西，因为其实盒子真的很重要。我当时觉得这盒子小盒子对于我来说它本身就是垃圾本身，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它。 很多人都 其实很多人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在逛有些店的时候啊，就是他们会卖很多比如说干干净净的白盒子，有的很大，你觉得啊，我这个可以装被子或者装一些不用的衣服，那小盒子干嘛用呢？就是你不知道我什么东西放在什么样规格的尺寸的盒子里面，就是完全想到收纳，脑中就是一片空白。 我现在脑中也是一片空白，待会儿让美嘉老师来提醒一下我。但是我最近看了一张图，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颠覆我对收纳的这个概念，就是他用这个文件盒，我们可以理解吧，就是在宜家什么可以买到那种文件盒，但它有一半是这个弧形会看到，它不是完整的一个盒子啊。然后呢就拉开抽屉，我看到那张图片是拉开抽屉之后，这个抽屉本身就跟这个盒子差不多高，然后它整齐的买了几个，其中有一个盒子里面就装了电吹风。我当时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因为吹风谁家都有，是不是？ 对。 但是你想想，你们家电吹风搁哪儿了？ 搁哪儿？ 是不是就平着放，然后占了很大的空间？ 对。 但是你想把它竖起来，它就是一个文件盒这么宽。 对。 但这个尺寸就很难把握，好不好？到底是买一个跟文件盒一边宽的电吹风，还是依据我的电吹风去买一个文件盒？ 其实这个我倒是可以给一些刚刚入门的这种收纳的小朋友们一些建议了。 就我 这样。对，就是你就是大中小三个不同尺寸规格的，你把它买回来，你在买的时候就是其实除非你脑子里很清楚说我家里什么东西放什么样的盒子，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的时候，你先把它买回来，你总能找到合适的尺寸放进去他们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有小的盒子，像一些比如说小的文具啊，或者是一些就是零七八岁的小东西，就是你平时又需要用到，包括细到什么剪指甲刀，然后这些零七八岁的东西你如果散乱在一个地方的话，第一你不好去找，第二你家里会整个铺满一面桌子。 你以前不就这样吗？ 对，我其实以前就是这样。 一个月前我们的思思同学还是这个样子。 对、是。 就是散乱就是很散落在天涯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觉得收拾屋子这不符合我的性格。 啊，我这么 奔放是吧？ 对。 自由。爱自由。 崇尚自由的女孩子。 家里的所有东西都要爱自由。 好。但是美嘉老师其实是有长达十几年的是吗？这个就是收纳的习惯，至少是习惯，最后总结出理论来可能是这些年的事儿。 对，我觉得收纳它不在乎就是有几点哈、比较重点。一个就是你所有的东西你要归位，就是你什么地方，你从什么地方拿出来的，然后你用完之后还要回到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以前思思就不是这样。 我必须要说一个，就是我以前有非常不好的习惯，就是我喝完的水杯，这个水杯就会跟着我一路相随，就是我人到哪儿水杯到哪儿，然后所以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归位。你就可以 想象，然后每一次都拿出一个水杯， 对、 哎， 直到杯子都用完了， 全部都是水杯。哦，第一个原则是，你用完东西要归还原位。 对，这个是归位。再来一个就是，它归位就表示说，它这个东西它有它自己的家，它有它自己的地方。再来一个就是，分类。 分类也非常重要。你譬如说文具，你要跟文具分类分在一起，然后你譬如说你吃的东西啊，要吃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然后你的 像卧室里面很多衣服其实要归类。 对衣服的话，你可以它有很多种归类的方式，譬如说你以颜色来分类、 嗯、 譬如说你浅色的衣服跟深色的衣服，然后由深到浅或由浅到深，然后你把它归类起来。还有一种就是它的衣服的材质，比如说你棉的衣服你放在一起，然后毛的衣服你放在一起， 或者季节，现在很多人的这个季节感， 对吧？ 对， 季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这个分类它也是有，你分了之后它是大分类，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弄成小分类。就像你刚才说的，譬如说大分类是季节分类，然后小分类你以颜色分类或者以材质分类，这样你收纳起来。然后你收纳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你把东西收起来，就好像刚才夏夏说的，你收起来之后你就忘记了，忘记 对，完全忘记你买过这件事。 对，其实收纳它不光是要让你收起来，而且它还要让你非常便利的拿出来用。这也是收纳的一个特点。 哦，大家不要觉得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卧室的收纳，小空间卧室的收纳，就是让你们把东西都藏起来。 对， 衣服都藏在柜门里边， 对，然后永远穿那三件， 永远穿那三件啊。就是，哎，但是说到这个，拿出来啊，归位这个问题，我们确实听众在还没有听到美嘉老师讲到这个原则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同感了。有朋友说，每次收纳好的衣服、叠好的啊内衣呀、袜子呀，我老公只要一找衣服，然后衣柜就会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然后每一次都要再花一个小时去整理，最后呢就是我也懒得收拾了。哎，你看这个这个是不是因为他就说找东西最后导致找得很乱？是他没有归好类吗？很有可能是 对，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没有归好类。譬如说你内衣的话，你可以归在一起，譬如说这位朋友的老公的内衣，因为男生的内衣他不在乎就是里面的贴身穿的白色短袖内衣，然后再来就是内裤，然后袜子，就这些。然后你内衣你可以单独放一个抽屉给他，然后他要找内衣，他再弄乱，他也只是把那个抽屉弄乱而已。 啊，就是给他区分大的分类，刚才美嘉老师说的，大的分类就是比方说这一格里边， 对， 或者这一个抽屉里边，反正都是你的， 都是他的内衣， 你就去翻吧。 是，就是这样。像刚才说的，当然季节性的你也是可以分。我曾经有跟思思介绍一种就是透明的那种收纳的抽屉。 我现在也用， 非常实用。 我现在在衣柜里面就是有，原来它是隔板，我现在把隔板全部抽掉，然后依据它的这个宽度和高度，大概买了五个左右这种透明的抽屉。 对，这 后来我发现很实用。 对，它是非常实用的，而且你最好要买同样尺寸的，然后方便你换季用。我曾经有跟思思讲说，那你可以你换季的时候你只需要把里面的胆抽出来，然后放到上面去。 啊，对，这样换一下顺序就好了。 对，那这就你必须要买同样尺寸的，你如果不同样尺寸的话，你就做不到这一点。 而且我觉得这个透明抽屉啊，我自己使用的感觉还有一点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们回想一下你们自己的，因为它衣柜它一定有一个进深，大概50厘米这个样子啊，对，50多。然后呢，你会发现你衣服，你说你多大一件衣服，你能叠出一个平面深有50厘米，所以最后一定是两层。 对， 就变成里边有一层， 里边永远就再也不会见到。 对，我原来隔板就是这样，就里边你一定会堆一层， 对， 然后外面那一层你还想的挺好，说啊，那就是随时要拿的衣服，但你会发现，怎么可能这么均衡的一个等量，而且里面那个衣服万一变天了，我突然想要穿， 对， 就啊，那完了，外面那一层全部轰塌，然后 对， 为了拿里边 的一件 衣服，对，但变成抽屉以后就不会， 对， 你甭管是竖着放、横着放，你拖出来你都能看见最里边那一件， 对，是， 但是说到这个，就是瓶瓶罐罐还有盒子的问题啊，我们就有 朋友担心了，说是不是为了收纳整齐就得去买很多的盒子啊，然后很多的五彩的瓶瓶罐罐，然后还要装扮的感觉很有艺术性。哎，大家可能担心说我为了让家里很整洁，我又购入了很多东西。 其实、 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我原来也会担心这个问题，就是我很怕那个盒子也变成我垃圾的一部分，最后就变成垃圾变成双份儿，就是衣服是垃圾，然后那个盒子也是垃圾。 嗯， 但其实真的不会的。就是首先我们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其实没有必要买五彩斑斓的盒子，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会选择透明 或者。他说的是五彩的瓶瓶罐罐。 哦、 啊，他可能想要厨房里边五彩斑斓。 对对对，那个、哦、除非你是想这个盒子本身也能起到色彩点亮的这个作用。 嗯， 就是如果那要看你自己家里装修的卧室的风格了。比如说我可能是纯白色的，那我选的盒子就是透明或者是纯白色。 嗯， 然后也会大中小号不同的都选购一些。然后我在就是去收纳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也会像美嘉讲的，就是我的衣服呢可能会按照颜色去分， 嗯， 这样其实你视觉上就有一种整体感。哪怕我们还没有做到更细的说按材质再摆，比如说都是纯白色的棉啊或者是麻呀、啊、全部分开或者真丝之类的，但你至少一眼望上去，其实你想想很多这个服装店里面，它在陈列的时候都是按照服装的颜色去走这个区域的划分， 嗯， 就会给你一个审美的感觉。就如果你的家里你的卧室可以把它收纳到有审美感，那本身给你自己也是一种享受，就肯定是一个加分项。就千万不要担心说我买回来的盒子就也变成垃圾。就还有一点呢，就是比如我们平时有一些买一些鞋呀或者是其他的大件的时候，他会赠送你一些盒子，如果那个盒子本身是比较好用的话，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留下来，然后和其他我们现有的盒子去搭配，不一定每一个都要从商店里买回来。 对，是这样的、哦、就地取用。像我我过春节的时候我会去我婆婆家。 嗯， 我公公他身体不太好，然后他会吃很多很多的药、 嗯、 然后还有保健品啊这样。然后他有一个柜子，然后里面全都是堆的各种各样的药，然后还有他的各种仪器，比如说量血压的、 嗯、 他量血压的那个血压仪他就有四台，然后 是不是也是买了忘了买这样子？ 对对，然后他都放在那儿、嗯。然后呢，我就想说，这样子的话，我可不可以给他归纳一下？但是你临时你又找不到，你又买不到去，没有地方去买盒子。 嗯、 然后我就想到家里有好多那个鞋盒， 哦、 然后对，我就把一些比较看上去可以用的鞋盒，把它拿起来，然后就放在那个他我公公放药的地方，然后把药都给他归在里面。哇，他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看上去一目了然，然后大瓶大罐都在里面，然后小瓶小罐在外面，然后看上去就是一目了然，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他惊讶说、嗯、哦，原来我买过四个血压仪收纳完了以后。 对、嗯、这个盒子其实你不需要去买。然后你如果一定要去买盒子的话，我是有一个建议，就是说有白色绝不买其他颜色。 嗯 对，只要你有白色你就尽量去买白色，因为它这个收纳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不乱，非常统一。 嗯， 这也是一个特点。你如果各种颜色的话，它会视觉上有一种比较乱的感觉。 嗯、 对、 嗯，而且你如果有些人可能是觉得说我想用颜色来区分一下这个类别， 嗯、 啊，比如浅色、嗯、可能是浅色的衣服、 嗯， 但其实这个没有关系。像我买的那种小盒子，嗯、它上面都会给你留一个小标签的地方，嗯、 对， 即便没有，你也可以拿透明胶带粘一个上面、 啊。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啊、 嗯， 对，这个提示一下自己， 对， 但这个整体感很重要啊。 嗯、 还有花仙子说，每一次按季节收纳的时候，就会发现越收越多，最后放不下，就会遇到像我说的那个问题，近身的这个问题。 嗯嗯， 对，那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包括思思、 嗯、 听了美嘉老师的建议以后的很直观的方法就是去买透明的那种抽屉。 对、 嗯、 而且你尺寸统一了以后，你是真的会发现，相信我啊， 对， 相信我， 你们去试一下， 对， 真的 试一下、嗯、不管是两三个还是像我这样五个，就是码起来正好一个衣柜、 嗯、 不到顶的衣柜那么高、 嗯、 你就会发现啊、

哎，你不都装完了吗？ 给婆婆装不行啊？ 400-606-8866，快让咱妈打电话吧，她会像我一样快乐的。 想见店内活动，想去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飘荡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继续来跟大家在卧室的这个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讲一讲收纳的技巧啊。有朋友给我发了私信啊，就是这个丽啊，5074丽，他说我也是不是特别会收拾屋子啊，学会归类的那一种，今天要好好学一学。好，我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现在对于微博怎么样来互动还不是特别清楚的话，再听一下。如果你们给我发私信的话呢，因为大家看不到，所以呢不能算你签到成功了。大家要在我们每天的直播帖，我一般都会写啊，今天是周几啊，我们的内容是什么，包括转发嘉宾的这一条啊，在这一条下面来给我们留言，评论区来认真的留言，算你签到成功。周一到周五每天都认真留言和签到的朋友，到了周五，每周五啊，记住了，每周五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时候，就有机会获得当周送出的一位500块钱现金奖励红包。然后呢，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收纳这个话题，跟我们 Miss Mission 啊这个品牌创始人张思思同学，还有我们的专职的收纳老师美嘉老师一起来聊收纳这个啊真的很头疼的话题的话，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到两位老师，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还有朋友关心思思图一里边的这个笔记本电脑是什么牌子的，看起来就是苹果吧？ 对对对，苹果贴了一个膜，它是一个大理石面的一个膜。 大理石面的一个膜， 对，还有那个纹理的。 然后马上有人说，麻烦把膜的链接发给我。好，然后呢，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收纳的担心，好不好？就是刚才那位就是考虑衣柜晋升问题的啊，就我们三个人给大家的建议都是这样，一定要去买符合你们家尺寸 然后统一的这种透明的抽屉。 对对， 嗯，其实它也是个小盒子，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抽屉，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实用，解决了衣柜因为50到60厘米的这样一个进深的问题啊，衣服的收纳。好，嗯，还有人说啊，哦，原来不止男生的卧室像猪窝，女生也会这样。 这个 这一定是个男生发出的感慨，好不好？对，女生也会，女生只是会在客人到来的时候显得好像不那么猪，是不是？嗯，还有人说是不是这个装修的时候啊， 嗯， 就把这个空间往高了去一点，可以节省一下空间， 嗯，啊，是， 嗯，就往高了码啊，包括衣柜啊，一定要到顶， 对， 啊，这是我的装修的设计师也是跟我说的， 嗯， 说你很多的柜子，如果可能的话， 尽量高一点， 哎，你在定制的时候尽量就直接拉到顶， 嗯， 不然的话，你说你顶上空了一点干嘛？ 对，其实你也是会浪费一个空间， 嗯，而且，嗯，好像想塞一个什么袋子啊什么的，就又更乱。 对对对，是 也很难看啊， 嗯， 还有朋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了，家里面很长时间都没有收拾了，原因好像是越收拾东西越多。哎，这个收拾多的问题， 嗯， 待会儿美嘉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嗯，因为他说因为东西翻出来了就不知道怎么再放回去， 嗯， 对吧， 很多人都， 哎，也不知道放哪里， 嗯， 摆出来呢家里就很乱，然后呢他说好在自己还知道东西一般都在哪儿，能够找着，但是在外人看来就是很乱。 对， 思思以前也这样吧？ 我其实一直就是这样，常年这样。 哎， 就是我觉得这个最关键一点还就是因为我没有去做收纳这个工作，然后就会导致我其实放东西时候是毫无章法的。 嗯， 我拿出来的时候呢就随性而为的去拿，结果你想再把它放进去，那就基本上是可能是下个季度重新整理的时候的下就的事情了，是吧？ 哎，很多人觉得说，嗯，没有关系啊， 嗯， 你看起来我们家很乱，但是我乱得很有章法，我永远都能第一时间拿到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嗯， 哎，这个我们要怎么去说服他们？ 其实我原来也是这样的人 啊。你是怎么被说服的？ 我真的是有一天我家已经乱到可能人生一个极限了，就是我原来是那种我衣柜也不愿意买的人，我觉得不想买那种就是那种东西，我用的都是 都 对，我全是那种龙门架，然后统一的龙门架把它挂好， 哦， 但是怎奈我的衣服越来越多， 嗯， 然后压到龙门架已经就是不能支撑它的那个力度，有一次我的龙门架就整个倒到我的床上，然后我又着急出门，然后回家也没有时间收拾，我就整个人就是睡在一小条，旁边是一堆我的衣服，我觉得人生简直就要崩塌了 啊！你是从崩塌的那一刻起， 对对对对，我觉得人就是你触到谷底，你就要反弹， 要好好做人。 对对对对，觉得这个日子不能这样过， 嗯，决定好好收纳。 嗯，对， 嗯，这个很多人的家里说，哎，没关系，反正我自己， 嗯， 我自己过得去就行了， 嗯。 但是呢，其实你真的今天到我们的微博上来看一下这九图， 嗯， 你会发现。好像还是过不去， 对，主要其实是过不去。 其实过不去，你每天都是自己在心里暗示自己过得去过得去过得去，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明天再说啊，不要有这种思想好不好？就像昨天， 嗯， 我们跟大家说学乐器啊，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学习的想法， 嗯， 不要总觉得说等我有时间，不好意思，你永远都没有时间。 对， 哎，等我有时间再收纳，就今天听完节目就去收纳。 对，不要再等， 对， 嗯， 关键是我们还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买盒子包括买单一色调的盒子的问题啊，因为有朋友说， 嗯， 突然发现啊你们发的图片都是白色的， 嗯， 如果卧室部分全都是这样单一的颜色不觉得单调吗？ 这点其实刚好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嗯， 就是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哈，就是家是家，家不是库房，所以那个我们既要把家里收拾得很整洁很干净，但同时你要让它有人性化的那个感觉，包括我自己原来房间很乱的时候，我觉得我家虽然乱但是有人气啊，就是会觉得很生活化呀，啊， 那是家， 对，那是家，但是后来发现那是猪窝。就我们要区分库房家猪窝的概念， 嗯， 就是其实我们要把就是看不到的地方，就比如说你的收纳盒你可能是放在衣柜里，或者是把它是落在某一个区域空间内，这些都是要一个整体的颜色出现的， 嗯， 其实这点呢我其实还是可以用那个服装搭配的这个原则去借鉴，就是我们穿衣服的时候身上不能出现太多颜色，那其实一个家也是如此，你有一个大的基色之后小的颜色是点缀，就比如说我们会讲到说小空间我要让它有一点浪费的感觉，但是这个浪费是打引号的， 嗯， 就是说我其实真正归纳的这个空间我是把它物尽其用，每 一个空间我都不浪费，但是我再小的空间我也会留出一个平米的位置让它去放一些纯装饰的东西，比如说装饰的颜色啊，装饰的一些小配件啊，或者是完全没有任何功能性的东西，就是你一小块空间上的浪费，你就可以达到你这个卧室的一点点的高级感，其实是这样营造的。 然后点缀也就够了，其实。 其实点缀、千万不要是一大片的，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那个就挺吓人的。 对，其实收纳是收纳，它也是有一种就是，你在统一风格的基础上，然后加一点，加一点怎么讲，就是浪漫的元素，这也是非常重要。这就像刚刚思思所讲的，你可以在卧室，譬如说，刚才讲到说你收纳的盒子都要买统一颜色，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而且你不但要买统一颜色，你还要买尽量大的盒子，不要去买小的。小的话，你会有很多，太多的小盒子，然后堆在一起，这也会产生一个比较乱，盒子越大越好，然后颜色请你统一。 哎，这是一个收纳的原则，盒子要大。 对， 我们总是觉得说，哎，那我要分得更细致啊，这样我就会买很多的小盒子放在，感觉又放到了一个大盒子里面。 这也是一种，这是我刚才还没有讲到，就是说，盒子收纳的时候，你不但要它一个是不但要分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盒套小盒，小盒套 小小 小小盒， 微信盒， 对，这个也是，对，这个也是非常重要。这也是一个分类的一个，怎么讲？你譬如说，你文具有很多，然后但是文具里面你又有铅笔，然后你又有纸铅，就是这些小小的分类，你又可以把它用小盒子给它装在一起，但是小盒子有。装在大盒子里面，你从外表看的话，哎，你只看到大盒子。 哦，就是这个，我们给它整洁感的方法，第一个是统一颜色，第二个就是你整体看来只有那么几个大盒子， 对， 拉开了以后 才有一些细小的小盒子， 才有细小的分类玄机在里面。 对， 哎，刚才思思给大家的这个建议，很好的打破了我们的一个担心，就是说，哎，我们是不是家里面很。虽然说很整洁，但是人没有家的感觉了。那方法很简单，就是不管是多小的空间，都要再腾出一点小小的空间， 对， 把它浪费掉。 对对对，是，这个浪费是打引号的。 就是放一些不太实用的东西或装饰性的 纯装饰的东西，对。 但说回来，我们刚才说买买买这个事儿啊，我因为我大概从去年开始，我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在断舍离，包括衣服，包括家里面的一些用品，以后我会专门找一期跟你们说说我在哪些二手平台上面断舍离，因为很多人都问过我我说因为有一些东西我真的发现我有一年两年没有用到它，它在我这是垃圾，但是对别人来说，因为它还很新， 对， 一定是会有用途的啊，所以你用很少的钱让它流动起来，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好，那就是很多人说，那好盒子，那我一定要买买买。我们有没有可能像刚才美嘉老师说，鞋盒也能用来装药呀？我们怎么去再把家里面可能可以旧物利用的盒子给它翻出来，然后做一个什么样的处理，让他们？来焕发新的生机呢？ 我可以先说一下哈，就是比如说我在留盒子的时候，我一般会留这个颜色统一的，比如说纯白色、纯黑色或者是纯绿色，就是它是一个单一的一个颜色。这样的话，我在色彩上看上去不会过于凌乱，因为有很多盒子它其实有特别多的 logo 在上面，或者是本身是印得很花的。就是如果是这种它品质很好的情况下，你又很想留下来，那你其实可以花点时间给它包个书皮儿啊，或者是包一个这种包装之类的。但我平时的话，我会尽量比如说把白色的质量很好的盒子留下来，这个是很方便你去使用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是有一些盒子它原本是用来装鲜花的，它其实也挺有意思，它可能那个盒子的那个盖子上面它是有一层透明的一个塑料的一个可视的一个东西，所以那个比如说你用来去放袜子，你都可以从正面可以看得到，所以其实是比较方便比较好。 哦，就是还是尽量的留下纯色的盒子， 对 啊，然后 logo 可以少一点的。美嘉老师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关于留盒子这事儿啊，我们也不是坚决让大家买买买啊。 对，盒子像思思刚才讲的，就是尽量留品质比较好的，然后呢，尽量颜色统一。如果说你恰好看到，它品质比较好，但是它颜色又不是白色，是其他的颜色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说，像给它包一个书皮，就是给它贴一个，统一的颜色，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建议。 包书皮，包盒子， 对，这我小时候干过这种事儿， 我也干过也，那都是被迫的吧？ 对， 因为老师要求回去把书包一下，我觉得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包一下书的意义是什么，可能就是让它用的久一点，是不是？书皮啊，你看，这个有人说物品的收纳啊，体现了精致的生活美。每一次看到杂志上面那些收纳的很整齐又很好看的，实用的柜子盒子的时候，真的很羡慕他们可以把生活空间准确把握，还有就是生活的经验很充足。但是呢，你们乱其实也，你们的生活经验也很充足啊，对不对？ 对， 我们乱已经乱了这么多年了，我们的生活经验够充足的时候，真的是要开始 对， 把自己好好的整理一下啊。所以呢，他也说要兼顾美观、科学、健康，是小处见生活智慧的。对啊，所以刚才你看留盒子的一个技巧， 对， 不是说这些盒子我们一定要去买。而且有时候你买东西啊，你可能不是只买一个，比方说某一个品牌你特别喜欢它，那么这个品牌的鞋盒， 对，你可能 就会有很多， 对对， 这鞋盒它就是统一大小的呀， 对 吧？这个我觉得可以包一个盒皮， 对， 包一个白色的皮子。 其实这点我特别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有一个心理上的一个转变。我原来会很恐惧去做这个收纳，也跟我觉得收纳有很多规则。很难有关系。其实大的规则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这些比如说合理的利用空间啊或什么的，但其实在这个规则之下，收纳不仅仅是说就是一定准确无误的使用空间，收纳是创造空间。就是当你掌握了规则之后，就像你小的时候做数学题，你掌握了这个规则这个公式之后，你可以有很多创造性的解答，所以那个才是你生活中就是真的点亮你生活的 乐趣、 你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乐趣。就是我会发现，比如说我大概脑子里有几条简单的规则，大家都知道的，然后我就把这些规则用在我自己实际的收纳当中。就是我可能会创造一些废物利用，或者是一些我觉得这个地方空间是根本就不可用的，但是我就是一个是根据我自己的实际的东西的需求，然后去组装这些地方。你会发现有点像小时候玩这个乐高的这个玩具，你其实在做一个创造性的东西。然后当你把你的家通过你自己的智慧打理得很舒服很干净的时候，你每天你有很多的时间在家里待着，你也会觉得这个生活是很美好的。 还有朋友说了，就是以前都是用质量好一点的鞋盒给孩子们装玩具，但是呢因为大小不一还是觉得不整齐，所以这个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你买回来东西成这个东西的盒子可以保留，但前提一定是刚才思思和美嘉老师都讲到了，它要不然颜色比较统一，要不然你就从外面直接给它贴上白色的纸啊，这样子，要不然它就是大小比较统一， 对， 不然的话那我们还是把它回收掉好了，因为废纸它也是可以回收的嘛， 对对对， 那就回收掉，然后去买统一的这个盒子，不能够说为了好像是为了省一个盒子的钱而是让家里面变得更乱，心情更不好， 那个就挺恐怖的，还是变成库房了。 对，心里话说，要是我的卧室收纳的这么整齐，我都不敢住了。 千万不要有这种， 这是习惯问题， 这绝对是心理习惯问题。 嗯， 就是你家里收拾的很干净，你会慢慢发现，其实它比猪窝要更让人享受。 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对， 这而且呢，还有就是，刚才思思也说到了，是这么整齐，但这么整齐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发现你居住的空间变大了， 对 啊，你多出来很多活动的空间，包括说刚才我们说的要刻意浪费掉的那个空间，摆一些你喜欢的饰品啊，装饰品啊， 对， 去让你的空间灵动起来， 对对对。 还有一位也特别可爱，说他媳妇儿最近疯狂的爱收拾屋子，而且每一次都可以从犄角旮旯里边和意想不到的地方收拾出各种10块啊，50块啊，100块啊，他说，那可是我一点点攒下的私房钱呢、啊。 你也是不容易，一块的你都攒是吧？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媳妇儿最近疯狂的爱收拾屋子了吧？因为哎，可以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也会激发她的这个收拾的欲望啊。 对， 好，还有人说我媳妇儿在收拾房间的时候就总是抱怨是我把她搞得太乱。哎，这个我请美嘉老师来讲一讲啊，就说两个人有点不同步，女生总是在收，然后总是在抱怨男生你为什么要把它弄乱，这真的是男生弄乱的吗？ 这一点我也有这个 同感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收拾，然后我老公他就是，我每次说他一句话就是他完全没有生活技能，就是他回到家鞋子一脱，然后衣服脱了之后就扔在那儿，他就不会想要去把它收拾好，把它放在原来的地方。有一次因为我要离开家几天，所以我就写了几条规则，然后我就贴在那个冰箱上。我第一条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必须要归位。然后后来我经过我每次这样跟他讲了之后，他就会慢慢的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说你要经常的去提示他，经常的去跟他讲，他才会有改变。 哦， 帮他养成这个习惯。 就是男生他是真的可能是弄乱屋子的那一个， 是 包括小朋友。 对，小朋友， 因为他没有形成这个习惯和这个规则感的时候，他就觉得反正就拿出来方便就好了，然后随手可能会一扔。但是像刚才美嘉老师啊，来这个慢慢的熏陶他的另一半一样，我觉得我们的女士们啊，明天你们就要过节了， 对， 今天我们可以好好的规划一下，从这个节日开始，我们就要慢慢的培养我们的另一半。他们也因为刚才那一位说啊，老公找衣服总把自己弄乱，他说那回头我赶紧给他买一个透明的抽屉，让他自己去找。 对， 这就很对啊，这样的话他会慢慢习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找他固定的东西， 对， 然后还要放回去。 对， 自己洗好了袜子放回去。这培养小朋友都是这么培养的。好了，今天我们先跟两位聊到这里，没有关系，在周三的卧室空间里面，我们还会有很多期的关于收纳的话题，大家持续关注周三的内容就对了。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十点再见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一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一块钱坐在电话前是干瞪眼儿啊，大家反映呢要不就是打不进去，要不就是打进去了活动呢就结束了，很多朋友呢都非常的愤怒。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一块钱能买一箱五粮液股份的酒啊，根本就不能信啊。关于这些问题呢，您看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否则呢我们也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说实话一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一块钱啊就能买到了，那打电话朋友肯定就非常多，这个也很正常。不管怎么说吧啊，那没有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向大家道个歉啊。 但是呢咱们千说万说啊，归根结底大家为什么有质疑啊，还不就是名额给的太少了吗，参与度低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啊您今天哈也别光道歉了，咱拿出点这个实际行动来告诉大家，你们这个活动就是真的啊，给之前没有参与过的朋友也是多一次机会，同时呢也是给你们证明了，对不对？ 明白啊，确实是你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那这样吧，咱们再紧急加推一档活动好吧，